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2号，星期五啊。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啊，昨天发了一篇文章，说他们得到了呢这个美军内部的绝密文件。他说呢，就是说美军如果在台海对抗解放军的话，恐怕是全军覆没，就是说中国将在台海战争中呢全面摧毁美军。啊，那这个呢，跟之前就是说美国媒体在其他角度吧披露出来的，就是说台海的，就华盛顿呢做了一系列的，就是说在台海对中国如果作战的这种兵棋推演嘛。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讲过，当时那兵棋推演看完也是特别的搞笑，我看完我就觉得它有问题，还记得我就觉得这个，我当时觉得这请了，就说花了好多钱，请了好多的美国的这个军事专家，什么台海问题专家、台湾问题专家，请了一堆专家，然后做的那个报告呢，我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你请我得了，那什么专家都搞笑的，反正他最后呢，他们最后的结果呢，都是认为啊，如果美国、日本、台湾一起在台海跟中国开战的话，他最后的结论呢，就认为呢，美国呢会赢，但是惨胜，双方会付出呢巨大的代价。然后他认为到了最后呢，这个战争啊，美国呢可能会死伤的这个几千人，将近一万人，中国方面呢可能会死了2万人、3万人，然后呢双方呢死伤惨重，然后呢最后呢都这个，但是呢美军呢就是险胜，阻止了这个武统台湾。当时我看我就懵逼了，我就觉得这个，我当时你还记得，我就说，我说可能美国人很久不来东亚打仗了，他不太了解东亚的这个风土民情啊。东亚这点地儿啊，儒家文化圈这点地儿，就轻易不打仗，比较爱好和平。但是如果开始打了的话，没有那场战争是死个1-2万人，就大家觉得死人死太多了，就要结束，没不存在，好吗？真的，这个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那中国的土地上，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那时候才多少人呢？那一个国家可能1000万人都惨多，就那个时候一场战争坑20万、坑30万人，都跟闹着玩一样。你懂我意思吗？那不是哪有哪次是死个1-2万人能结束的，见了鬼了，你知道吗？我说当年美国还能想起来，当年这个二战的时候，当时他们打那个硫磺岛嘛，硫磺岛战役，硫磺岛那么一个弹丸之地，那么点的一个小岛，而且上面寸草不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就美军跟日军在硫磺岛上双方加一块死了好像6万多人，你知道吗？你台湾这么大个的岛，怎么会死个1-2万、2-3万人才能结束的呢？那不是你不在逗我吗？你在开玩笑吗？我怎么可能就不知道美国专家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真的好久不来东亚打仗了，我觉得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不要来，不是个死个几千1-2万人能完得了的。东亚这地方，要不就不开干，开干了那就好，那就搞吧，知道？尤其是还有日本要再进来，真的是新仇旧恨的。上一次二战的时候跟日本打了8年抗战，对不对？那中国上上下下可能死了差不多2000万人，你能明白那意思吗？你想这日本要参与进来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不是死个，就你看中日如果真的有了摩擦，那是死个1-2万人双方能结束。日本也不是个轻易投降的国家呀，对不对？中国会轻易向日本投降吗？那怎么也得死个1000万才能向日本投降，对不对？那是死个1-2万能认输能完事儿了？那不可能的，这胡扯淡。所以呢，他那兵役推演前两年能兵役一出来，我看我就觉得这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不知道从哪来的。那现在开始证明呢，那些兵役推演全部都是假的，不是真实的，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对外宣称的啊。真正内部的兵役推演啊，这个《每日电讯报》得到了这个绝密文件啊，就是真正的华盛顿在台海对华这个作战的这个兵棋推演当中，每一次都是美军失败，没有赢过啊。所以那个是出来就是说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那是逗你玩的啊。像内部来讲，每一次都输，没有一次，就在台湾，当然在老共家门口啊，在台湾，在台海这儿没有赢，只有输啊。那他说这份高度机密的这个文件当中呢，有一个简报，简报称他说美国现在对昂贵的且复杂武器的依赖，像什么 F-35 啊这些，又贵又复杂啊，使得美国在中国啊以压倒性数量大量生产的廉价武器面前啊不堪一击，恐怕还是不行，都打不了啊。据纽约时报啊说一名拜登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啊，在审阅了这个绝密文件之后，据说呢脸色发白，因为呢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中国目前对美国所有的高科技武器实际上都层层叠叠了准备了各种的冗余方案，就是说美国拥有的这些高科技武器其实中方都了解，而且针对这些高科技武器中方都有呢这个方案，怎么来对待，就美国如果中美如果在台海开战了，美国这些高科技武器过来了，那么怎么办啊？那中方呢认为中方呢过度小心过度谨慎了 啊，就认为呢，其实一个方案已经足够消灭掉了。但是呢，他准备了层层叠叠，没完没了，就是说我第一套如果上去不行，我第二套怎么办？第三套怎么办？第四套怎么办？准备了层层叠叠的，他认为非常的冗余，已经能够消灭七八十次了，那么觉得不知道老公在干什么，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吗？那时候真的都准备了层层叠叠，准备了冗余的，就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方案，但是都已经准备了。所以说就这样的话，这怎么打？这不是开玩笑吗？他说呢，但是呢，有一点呢，他说，然而呢，就是说，如果失去台湾的话，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抗衡中国的关键的桥头堡，将给美国造成严重的战略的和这种呢，就是全球形象的那种打击。但是你不管吧，好像又不行；管的话呢，现在看这情况，在老公家门口基本上是不可能。就是说，他打败在这个台海，在老公的家门口，现在看来打败美国，简直就是已经过度富裕了，准备的东西过度富裕。他说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目前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啊，在台海对华战争推演中啊，只要是有推演，无数次都是被摧毁，没办法存活。就福特号耗资130亿美元啊，但是面对呢，他现在认为中国最少有600枚高超音速的导弹，他认为每一颗导弹都足以摧毁了这个福特号航母舰。他说他我们一共有几艘啊，对吧，他600个高超音速根本就拦不住。而且他说呢，九三阅兵还展示了呢摧毁航母的呢这叫什么鹰击17导弹啊，可达呢这个8倍的音速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就不可能。其实呢，这个关于昨天啊，就是每日电报这篇这个报道，这篇爆料啊，他说他得到绝壁文件啊。当然了，这个反对后脑都说呢，说每日电报拿老公的钱帮老公多宣传，反正就调东西。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恐怕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应该我看了看呢，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说的是这个事实。其实之前呢就有过报道，就是说啊，说美军啊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如果开战的话，第一时间就是把他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呢就怼过去，对不对？你看委内瑞拉现在不准备要打委内瑞拉嘛？现在好像据说两个航母战斗群已经顶过去了啊，在向委内瑞拉那块地方呢，在这个机动。前日子呢，就是说搞伊朗的时候呢，不也是嘛？两个航母战斗群就先顶过去，就在那地方的准备，就担心这个伊朗打以色列吧。但是他们说一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全球任何地方如果开战的话，第一时间就把航母战斗群呢要顶过去，到当地的这个部署啊。他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台海开战的话，美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航母战斗群全部立刻离开第一岛链，不要在这待着啊，待着就是几个小时就没了啊。当然了，这个美军认为几个小时没了，但是现在据我了解的这个情况，恐怕不是几个小时。如果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如果在第一岛链待着的话，我看这样子应该不超过40分钟就没有了，啊，现在看起来老共现在手里有了很多的导弹。其实上一次飞的那个12000公里的那个东风31AJ， 那个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飞得远，啊，飞得远。那个东西其实拿来倒不是打航母的，那不是航母插手，那是要这个把核武器向美国本土投送的。那个12000公里实际上就是美国本土基本上就全覆盖了，啊，然后那个的速度其实还不是很快。啊，其实它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在23马赫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老共给美国航母准备的这些导弹，啊，据我们听说，应该问题不大，就是说末段速度会达到40马赫，啊，那什么概念呢？那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只要在低导弹的话，40分钟之内就没有了，而且没法躲，末段速度40马赫怎么躲？根本它不存在你机动性的问题了。明白吗？就没有意义啊，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就是他们讲的，就是说，在其他地方打都是航母那儿第一时间顶过去，只有在中国台海打，第一时间航母先跑路，先撤离，赶紧跑，啊！但是说实话，就目前来看，这不是第一岛，其实不是第一岛链的问题。你以为你离开第一岛链就安全了吗？只不过你离开第一岛链了，你好像不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老共觉得你没有威胁，不愿意打。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是12000公里的话，不是你退出第一导弹就完事儿了，知道吧？退出第一导弹也能打到，只不过呢，就算了，就是你也没过来，咱们就算了，没必要不愿意呢把这事儿闹得太大。就好像上次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打空战不也是吗？巴基斯坦说其实我们锁定飞机多了，但是呢不想呢这个进一步这个恶化事态，所以呢我们只打了6架，说打了个6比0，但是有人说6比0，有人说7比0，反正打了6、7架。但是据当时的情况，那据说那要打那放开手脚能打10架20架，但是巴基斯坦呢不愿意呢把这个事儿弄得太难堪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这就是呢，就是美国航母呢，就是说，反正是你离开第一岛离开第一岛链了，就觉得反正你呢也你跑路了，对不对？我也就算了，我就不追杀你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追的话呢，不是离开第一岛链就安全了。目前来讲就这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导弹方面呢，现在准备的比较多啊。而且呢，高超音速导弹600枚，说实话，据我听说，像东风31AJ那其实不算高超音速导弹，那就普通的洲际弹道导弹，那种导弹可能有几千颗。啊，所以呢，恐怕是走不了，啊，所以呢，但不管怎么着，他说呢，尽管如此啊，五角大楼竟然干什么呢？仍然还在计划要建造9艘新的福特级航母舰，说不知道在搞这个还有什么用？什么年代了，还在搞这个？如果而且就是说，你搞这个之后，你面对中东那些就是说拖鞋军可能还行，你们的老公拿这东西不都来送了吗？你知道吗？而且这么贵，对不对？现在他们甚至认为啊，就是说，其实他们现在观点认为，就五大大楼这里边，他建这个9艘新的福特级航母舰，不是为了这个提高美国军力，啊，是因为军工复合体需要挣钱。他认为这实际上涉及到贪污腐败，就在目前这个情况，没必要再建这个了。我记得前几个月，伊隆马斯克不也说吗？说中国那边在造无人机，我们还在造 F-35， 我们在搞笑吗？嗯，是在搞笑吗？我们还建什么 F-35？ 就现在这个情况，你还建什么福特级航母舰？没有用啊！而美国到现在为止呢，一枚高超音速导弹都尚未部署，啊，就是该干的事儿都没干，再扯一些没用的啊！现任国防部部长呢，赫格塞斯啊，他承认在五角大楼对华的这场推演当中，美国每次都失败。他说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可在几分钟内摧毁美国航母，啊，其实差不多就这个情况了。这不是按小时计算的，是按分钟计算的。所以中国的中远程导弹库能够在美国尚未抵达台湾之前就将美军全面摧毁，也就是说不要说在台海开战了，就是说如果开战之后你不离开第一岛链，你只要赶过去，你还没进入第一岛链就被打光了啊。那与此同时，五角大楼防务承包商仍在向美国政府出售更昂贵版本的潜艇、飞机和导弹啊。但是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近期战争当中，什么啊，这个那个阿尔巴尼亚的什么战争啊，什么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俄乌啊，其实都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目前看起来无人机等相对廉价武器的毁灭性能力是现在战争呢可能是最需要的啊。但是呢，美国国防部官员呢也明白一点，就是说美国这些复杂武器也根本无法实现了大量生产，就是你的 F-35 啊，你的这个福特航母，你不可能大规模生产，打完了之后你再生产时间又慢，耗资又多啊。他那边廉价的那种无人机，那一天可能几十万架出来，你根本就没法弄，跟那个苍蝇、蚊子、蝗虫一样，对不对？就没法弄。所以呢，武器专家告诉呢《每日电讯报》啊，美国无法在成本上与中国竞争。现在根本没法，他说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了，而且监管又宽松。他说美国政策要发生决定性改变呢，需要大量的投资。然而呢，国防部的这种国防开支啊，处于80年来的最低水平，仅约占 GDP 的3.4%。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他说美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将很快耗尽所有的弹药。所有弹药都不行，都不要说跟中国打，支持个乌克兰，最后没有弹药了，找韩国要了30万颗弹药，你知道吗？你想到什么程度？五角大楼的内部评估显示啊，在几乎所有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库存方面，中国的数量都远远超过美国。他说，美国今年6月为了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袭击，就耗费了光保护以色列就耗费了1/4的高空导弹的这种拦截导弹。那你说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库存太糟糕了，而且这导弹都太贵，动不动一颗导弹就要几百万美元，然后呢建造时间又长，交付时间又慢，你知道吗？就是说它到最后你打仗打的就是一个制造能力，怎么能够快速的大量的廉价的制造这些东西，而现在来讲就只有中国现在这个产能，就是你说它过剩也好怎么也好，反正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大量的廉价的快速的几十万的往外造，而你现在根本做不到。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这次贸易战之后让美国意识到一点，就是美国的很多高科技武器都需要中国的稀土，如果中国不给稀土的话，可能高科技武器2-3个月之内就要出问题。虽然有一些战略储备，但是不全，那它用的需要的东西比较多，它不是光是一种稀土或两种稀土，它需要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如果中国全面这个禁止稀土的话，美国的高科技武器可能很快就面临停产的问题，知道吧？而且只要一开打库存就不够了，不够了之后你再没有稀土，那就变成搞笑了，知道吧？所以呢，其实当然有人说这是之前文章是假的，说《明日电报》被老公收买了，我看基本上目前这个情况，我想只要不傻的脑子清楚点的智商正常的，其实都能明白这个是真实情况，这是目前的真实情况 啊，所以呢，蓝桥智库呢，前几个月蓝桥智库那报告我也讲了，蓝桥智库的观点就是说呢，最近这几年最好不要跟中国开战，不开战的话呢，我们还是全球第一的军事水平，开战很可能就所有的泡沫、所有的幻觉就都戳破了，目前这么个情况。不过我个人认为啊，以目前来讲，主要的作战半径还是在第一岛链。就老共这些年准备的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是在第一岛链。只要美军不在第一岛链的话，那其他地方可能也许还有机会。但是第一岛链现在基本上就不可能，完完全全不太可能啊。但是，就是那你看能不能依靠盟友，就是说是不是美国、日本？如果美国、日本、台湾都进来了，那么澳大利亚呢？英国呢？我不知道印度作何感想，我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就是什么美日印泰之类的。啊，这个咱不知道。然后，如果就是一起搞，以前我们不说嘛，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当时准备几道菜嘛，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日本的美军军事基地全去，对吧？菲律宾的美军军事基地全去，马六甲海峡如果印度有想法的话，叫全去，知道吗？然后还有中印边境，印度如果有想法的话，那么叫迅速的就把它就全去，因为周边这一块儿。然后呢，就是说。韩国那边因为有美军基地，如果有动作的话，也得全去。就是如果要开战的话，那对，反正呢，现在观点就这样，就是说，如果老共不动台湾，美国不动手的话，那美国在亚太呢还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如果美国动手的话，可能整个就是前两年这个金灿荣不就说了嘛，说美国如果动手的话，那么美国在亚太所有的军事基地，几个小时之内就全部都没有了，就全部都去掉。啊，那。哎，反正最起码吧，不管最后怎么着，老共呢是朝着这方向去努力的，去朝这方向去做这个准备的，这个肯定是这个事实，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能不能做到呢？我们不知道，要真正打起来才能知道。真正之前你做了很多的这种规划，这种呢谋划，对不对？等真的开始之后呢，你就发现其实可能未必像你预计的那么好。不过刚刚他也说了一点，就老共呢也明白这一点，大一上来不定怎么着，所以老共呢为所有的作战方案呢都做了层层叠叠的冗余的这种呢战争准备，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他也明白，就是第一套方案如果不行，第二套、第三套、第五套，那后面怎么办？那么怎么能够，然后我怎么能够快速的这个，把产能拉起来啊？那么，反正在产能方面他做了准备，我想。以老共打仗做准备的话，他已经想好了，让战争很有可能搞不好2年、3年的准备金，像乌克兰一打2年，打3年都有可能，对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打2年怎么办？打3年怎么办？对吧？中国人呢，还是呢，就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对吧？而且，那你觉得他的想法会是就是说死了10000人、20000人之后，他不会那样思考问题的，你懂我意思吧？这不是死个10000人、20000人能完的，他那思考问题那真的那。我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那他有他的底线思维，但是他的底线在哪里呢？反正肯定跟你的底线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在你底线，你往下看吧，你看很远，还没看到那个底线呢，你知道吧？离那儿非常的遥远，好吧，非常的遥远。所以呢，我不知道，反正我想蓝德智库说的那个对，就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美军要避免直接跟老共开战，美国需要时间重新为这种真正的这种大国战争。重新做准备，从这个2000年这个911之后啊，美国，哎，这个你不得不说，其实前两天跟老吴聊天还提到这一点，就是911对美国的伤害之巨大之难以想象。就本拉登其实是重创了美国啊，911之后知道吧？就是美军的整个的思路都改变了，以前都在准备这种大国战争，从那之后开始打那种不对称战争，所以美军呢，你想从这开始，然后呢陷入了这个阿富汗的问题啊。20年可能2万多亿美元陷进去，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在其他各种方面都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你包括对欧洲、对美国，你看这个难民，其实也是911之后，然后什么 IS，然后导致大量的难民，然后进入欧洲，进入美国，对吧？所以，然后这些东西又产生了各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以呢。你没法说，你说好像本拉登这是一种自杀式的这种袭击，你就跟那个加沙一样，你觉得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就是说不可理喻的，你必死无疑的一个自杀式的袭击。但是还是那句话，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青天。你有想过就是说本拉登做的这些事情， 在从2000年到现在这25年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对美国造成的那种伤害嘛，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伤害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啊，他们真的是以这种自杀式的，低成本的，但是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和想象的。在中东地区，美国陷进去，陷了这么多年，陷了20年进去，你知道吗？而且关键是对美军的整个的作战的思维、作战的想法。对吧？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敌我之势异也？为什么现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法打，就是内部的军人文件看起来就怎么打怎么输，啊？为什么？也是这二十多年来这种思这种对战争理解的思想的这种改变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哎，但是呢，你倒过来又说，你说你怪人本拉登吗？对不对？你莫名其妙的跑到这中东去打人家去，人把人家逼急了，人过来了。对不对？还有你在中东打来打去的，你关键是你去弄他们，你去弄那帮穆斯林，你为了美国利益吗？也没有，你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你纯粹是被以色列当枪使了，对不对？然后最后跟美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这个米尔斯海默有这个就是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完全被这个以色列的游说集团绑架了，但是哎算了，就不说这些了，反正目前呢就是说脚上泡自己走的。对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就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现实，啊，那现在看起来呢，27年年底之前，我看恐怕台湾就要动手了，啊，但实际上呢，我真的我不认为拖到这么靠后是好事儿。但是反正老习嘛，沉得住气啊，还有呢，就是说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之前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之后。武统台湾的进程呢，可以说就是全面打开了，对吧？在那之前虽然有，但是还没有现在这么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挑明了。现在可以说，你看从内到外，现在就是挑明了说了，我现在就是在准备武统台湾了，没有问题吧？啊，你从这个舆论的这种造势，你包括中国的这些像他们这些真正的这些大内宣也好，大外宣也好，你看像什么金灿荣啊、张维维，你看现在这种口气。这种在说话的这种态度，对吧，都是非常的明显了。胡锡进啊什么都是非常明显了，就是武统台湾的这个进程实际上从现在呢就开始。前两个星期呢，有个小伙伴跟我说，不知道真假啊，江浙一带的一些呢这些公务员队伍里边现在要求呢这个强制呢献血，每个单位呢给名额要献多少血啊，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为战争在做准备。但是我前几年说要武统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不对？还觉得还在笑话我。但现在再说武统台湾，应该没有人还能笑得出来了吧？没有人笑得出来，好吧？那我看就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美国动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但是日本现在怎么着？日本怎么着？日本如果是石破茂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倒霉呢就出了个。高树扫描，说高树扫描的话呢，这事儿就不好说。日本的事儿呢，我一直想聊一聊，我再准备，好吧？我一直想聊一聊，我再想一想，再准备，咱们再说吧。日本这事肯定是要说一说，好吧？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